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叫做被在乎的人嫌弃是什么感觉， 就是谈谈你心灰意冷的那一瞬间的感觉。 对对对，这种感觉还是挺难过的， 泪绝不爱。 第一首歌呢来自张碧晨的不要忘记我爱你。 嗯，这个歌曲名也很应景啊。 对， 就是说我爱你但不要忘了我。 对，我觉得肯定是你在乎那个人才会在意他的嫌弃吧，才会难过。 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，无论生命多么短暂，不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的秘密，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的爱统统都为你奉献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讲的故事啊。二童会飞啊，他说呢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自信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 嗯，很自卑啊，这个朋友看来。 嗯，对。 哦，楚大大他说呢，我会觉得他有毛病，这么可爱的我居然还能被嫌弃，无语了。 哈哈，很自信嘛，这样挺好的，不管怎么样都要相信自己。娜娜娜5223他说呢，就像眼睁睁的看着他把我推出了他的世界。 嗯， 就是拒绝人的一种方式吧，可能。 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？不要忘记我。 他叫做陈 X， 他说呢，看着他跟别人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，一到了跟我说话就变得很冷漠了， 这种感觉真的好尴尬、 就这种反差是吧，就怎么还区别对待呢， 太过分了。这个老实巴交张狗蛋他说呢，我的所有热情与主动他都唯恐避之不及，每句话我都是深思熟虑，但是说多错多。 嗯， 其实不是你说错了，还是因为那个人不喜欢你吧，他不爱你的话你说什么都觉得是多余的， 你就在那儿不说话他都觉得会挡路挡道。 对对对， 今天第二首歌是来自于蔡淳佳的前座后座。楚嘉文他说呢，大概就是整个人都被否定了的感觉，做什么都是无用功，现在回头去看呢，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丑。 嗯，既然不爱你，既然心里没有你的话，还是不要总是上赶着了。 可能，但是很多事情吧，都是在做过之后，做了一些没用的事情之后，才会幡然醒悟。 对，也是，当局者迷是吧？ 嗯， 周董的小蜜西他说呢，从来都没有被嫌弃过，哎，我这么古灵精怪又这么女神怎么会被嫌弃呢，都是我嫌弃他们，嫌弃我的都不是我在乎的人。 这个朋友的心态就有点像那个第二条留言那个楚大大、 嗯、对对，我觉得挺好的这种心态，不要被外在的东西影响到自己的心情。 我这么好你嫌弃我，再见， 说明你没有眼光。 嗯，薄荷之恋他说呢，没有喜欢的人哪来的被嫌弃呢、 嗯、 哎呀，这个单身的人又出来吐酸水了。对呀、啊、你们至少还有人嫌弃，我想嫌弃都不能够。 叫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啊。 沉默来了很久，待很久，在右边担忧背后的痛，飘逸的心前进又退后，爱到了街头应该怎么兜，承诺完了多久才看透，这前座后座不属于我，本来说了珍重该保重，我再也没有理由跟你疯，我真的要抱紧你的冲动，我真的要想起你而感动。 伦伦他说呢，那感觉就是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觉得他再也遇不到我这么好看的了。 嗯，点赞妹子。 对，哪来的那么多优越感是吧，大家都是普通人，我觉得有一个人爱的话还是应该抱一颗感恩的心吧。 很多人都会觉得好不好看我不知道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你错过了我，你再也遇不到对你这么好的人了。 嗯，对。 资格再逗留，怎能不放手？我真的有抱紧你的冲动，我真的要想起你而感动，但谁能够保证这次不痛？怕一渗透你的心中，我真的要抱紧你的冲动，我真的要想起你而感动，明白心动不碰就不心痛，多年以后我们除了问候还可以握手。 雪泪妇他说呢，仍记得过敏性的哮喘，被老师连续两次送到急诊室进行吊针吸氧，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万般无助的自己，手机呢接通了父母的电话，因为怕父母负担太多生病治疗的钱，第一句话说出来呢，就对着电话那头的父母嚎啕大哭起来，而一向嫌弃自己的父母呢，手足无措的安慰不在身边的自己。其实呢，家人平时虽然会嫌弃自己，但其实内心还是会爱着你的，所以呢，趁着家人还在，好好的对他们吧。 其实我觉得家人那种嫌弃就是一种另一种爱的表现。 对呀、 啊， 一种爱吧，就打是亲骂是爱，说的就是亲人之间的这份感情。 可能你想的有点太多了。 是。 这城市渐入夜色，但爱情经过，幸福的能有几个？没有人再爱我，没有人再等我，我想我不会寂寞。这城市人太冷漠，太脆弱。 下一首歌来自 Sara 的《我的心好冷》。被人嫌弃了心里当然很冷， 嗯， 就像最近下雨的全国一样。 说是很多人就问萧敬腾，你是不是在全国各地都买房了？ 我的心好冷，等着你来疼，而你现在还不懂，冷冷的言语中好像你来用一切只换来你心好冷，等着你来疼，恨我自己没有 我是十二，他说呢，如果我被嫌弃的话，一句话就给损过去，反正我不能吃亏，我可是小仙女，咋能嫌弃我呢？ 对，我是小仙女，我没有错。 对，永远不会吃亏的。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啊？他说呢，就像吃了屎一样，就是被人嫌弃的那种感觉。 一只阳光明媚的姑娘，她说呢，明明是三伏天，我却如寒冬般刺骨。六年的感情，却让她说出我让她在她和亲戚面前抬不起头的话，这般的嫌弃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好走不送，再见。 嗯，有一些人伤害过你了，让你觉得心冷，你如果真的觉得没必要的话，就再见吧。 这话说的也确实太过分了。 嗯。其实就有的时候，说的那句话就特别像刀子嘛，对吧？ 嗯，对，一刀捅死你。 嗯。 我的心好冷，等着你来疼，而你现在还不懂。冷冷的夜雨中，好想念了用，一切只换来你。 他说呢，每时每刻努力坚持，努力喜欢，努力靠近，即使呢苟延残喘，也傻傻的安慰自己要坚强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三年的你，再见。当那一刻你再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呢，心里五味杂陈吧，可惜呢我已经有他了。 嗯，总算那个阴霾的日子过去了，现在有一个懂我的人在我身边爱着我。恶恶大仙他说呢，爱一个人越主动反而越被动，喜欢他一年多，也会因一点点的暧昧高兴一个上午，可我以为的只是我以为，想太多永远得不到那么多。 的第四首是来自于张靓颖的《我走以后》。 我走以后，希望你能遇到一个懂得珍惜的人吧，不要再嫌弃他。WW 的橙子他说呢，嫌弃这个词儿是褒义词，因为只有在乎你的人才会嫌弃你，不在乎你的根本看不到你。 嗯，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反向思维一下，是吧？ 对，说明你爱到我眼了。 嗯， 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女孩子心酸啊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男生的他的这个心情。他叫做梦中梦着醒不来的梦，他说呢，以前追一个女生表白了10多次都被拒绝了，理由呢是嫌弃我太胖了，嫌我给的礼物太次了，于是呢我就从240多斤减到200，送了一个700多块钱的项链。初中的时候呀，700块钱已经很多了，都是自己存的，然后呢他就同意了，我果断拒绝了他，现在也找到了真爱，虽然现在距离700多公里吧，但是这也比这种只在乎外表和现金的人好吧。 嗯，我觉得说的太好了，遇到一个就这样在乎外在的东西的人也没有必要和他在一起，我觉得他不是你想要的人。 嗯，不过我还是有点稍微有点心疼，700多块钱呢就为了报复一下。 有钱任性。 嗯，多想多想再一次亲吻你还遮住的额头，安慰我，我走以后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，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如何去做， 刘家小美妞，她说呢，心里痛到爆炸，还要强颜欢笑，还要装作我很好，不在乎。 嗯，她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的被嫌弃、被无视的一种心情。 对， 欧先生的小迷妹，她说呢，爸妈生我不是为了一个男的委曲求全的，我这么酷，我都没有嫌弃你，你凭什么嫌弃我？ 嗯，对，这么说太对了，每个人都应该被珍惜、被爱护。花花花，他说呢，我不怕周遭的反对和冷眼，我只介意你的态度和想法，我不介意与全世界对抗，我只怕你不理解我，因为失去你我就失去了全世界。 希望还有联络，能够聆听彼此的苦乐，说实在的，我已不能理智对待了，实在的，我已不能理智对待了。 下一首歌来自蔡依林的《天空》。 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，大家留言的心情都像这几天北京的天空一样， 嗯， 阴沉沉的， 对，充满了阴霾，希望雨过天晴的那天早点到来吧。 紫月小雨他说呢，喜欢了他7年，在一起1年多，最近的刚分手了，他说是我给的选择，可是呢如果你哪怕对我有一点在乎，我会提这个吗？还有我提了你就答应了，一点都没有挽留，然后呢潇洒的转身离开，让我一个人在这儿痛苦，终究是你不喜欢呀，嫌弃我，可是我就是喜欢你，怎么办呢？整个人都颓废了，你知道吗？ 有的时候真的是因为一个人的嫌弃或者不爱或者拒绝或者抛弃，整个人都会陷入一种很颓废的状态。很多抑郁症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，或者以后对其他人提不起兴趣。我觉得还是要调试好自己吧，因为不是说谁生来都要喜欢你的，只要你喜欢他，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规律吧，不要太在意。 是，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早点想明白哈，走出来。 嗯，我叫孙好好，他说呢，与你表面交好，内心早已分离。 西瓜西瓜皮他说呢，突然就会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，然后呢就跌到了尘埃里。 嗯， 无缘就是怎么说，那种心情就是忐忑，然后没有安全感， 对，觉得在怀疑自己吧。小明是万人迷，他说呢，以前被人误会，恨不得扯着对方的衣服解释三天三夜，现在我这么可爱大方，我只替你惋惜，不能和我做朋友了。 嗯，是你的损失。 嗯， 心雨啊，他说呢，刚刚在一起从来都不会嫌弃我胖，说我胖的可爱，是他最喜欢的样子，快分手的时候呢，他却说，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，大街上拉出来一个人都比你瘦。我知道了，他不爱我了。和他分手后呢，我一直在瘦，瘦了十斤，身边的人都说我瘦了很多，我得谢谢他吗？ 也挺好的，因为一个人对让自己变得更优秀， 没准你就会遇到一个更优秀的他。 嗯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是来自于薛之谦的《方圆几里》， 这是一个纯吉他版的，不一样的感觉。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，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，这样随你，反正我也无处可去，我怕太负责任的人。 汪汪碎冰冰2014，他说呢，前段时间回家看快80岁的奶奶，穿了一件破洞的裤子，我奶奶看到以后呢，很严肃地说，你裤子烂成这样了怎么还穿，快脱了扔了，我给你钱，你去买件新的。然后我奶奶很认真地从兜里开始掏钱，那一刻我已经哭笑不得。我奶奶又说，下次回家别给我买东西了，把钱留着给你自己买条裤子。这嫌弃啊，既开心又感动。 对，还是来自于亲人之间的一种互相嫌弃又互相的关怀啊。 嗯，对，真暖。 对呀，不知这个朋友他说呢，今天大学毕业了，见了他最后的一面，也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面吧，互相嫌弃互相喜欢，但是那句我喜欢你还是没有能够当面说出来，因为他现在有男朋友，我不想破坏别人的感情，虽然我那么喜欢你，但是呢我不能。辛晓婷，我喜欢你，原谅我是一个懦夫，不敢当面说一句我爱你，余生路漫漫，愿你岁安安。 会压抑的样子，勉强也没什么意思， 算很自私，也越来越懂事。爱你只是我的事，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。 一个心酸的暗恋的男生啊。 对，但是不管能不能在一起，都满怀着祝福吧。 其实我觉得他的这种心态挺好的，因为这个女生现在应该是有男朋友了，她就不愿意说拆散别人。现在呢，可能有太多的人只顾自己的感情了，就是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就要让你知道，就是明知对方在有对象的情况下，还要去试一试。 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吧，但是不要做极端的事儿。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有太多那种，就是求之不得而去做一些非常极端的事儿，比如杀人呀，或者杀了对方的爷爷奶奶呀。或者一定要把情敌弄死之类的，我觉得这种真的是特别不好的一种现象， 就千万不要由爱生恨是吗？ 对，不要做那种特别过的事儿。 大家就互相相忘于江湖，然后呢互相祝福对方就好了。 对， 爱不爱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和你没关系。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，竟然能听见你的呼吸。只要你转身，我就在这里。 伤人伤己，伤了心。他说呢，曾经我也遇到过，后来吵架就分开了，一年多了。两个人的心我感觉得到，对方还有着对方，只是少了那份非要在一起的决心。愿他安好。 再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留言，他叫做左小乐，他说呢，如果有来生，可不可以换你褪去一身的骄傲，喜欢我到疯掉。就是调换一下角色，调换一下位置。 对啊，其实这句话透着一种无奈和心酸吧。 对、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被疼爱，被深深的爱。 希望大家都不要被你在乎的人或者你喜欢的人嫌弃吧。 对，如果有一个人这么爱你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给他多一点的温暖。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了。 每期我们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，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里搜索到酷音乐调频，或者找到莫达人和萱草，期待在这儿跟你的互动。 好的，那我们下星期的酷音乐调频再见吧。 拜拜。 拜拜。 都可以，我怎样都依你，连借口我都帮你寻。与其在你不要的世界里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。这道理谁都懂，说容易，爱透了还要嘴硬。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。